孔子着急，又犯淫烟淫 啊， 又犯烟淫，又没钱，又没钱吃。 您从那怎么样？孔子还抽大烟？ 嗯， 还抽大烟？ 哎，抽大烟。 哦， 抽大烟。 这， 你瞧，你念过《论语》吧？ 念过。 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矣。 怎么讲？ 这就抽大烟了。 是啊。 人一阵子路宴回劝圣人，说师父，那要买大烟呢？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你们以为我有瘾吗？ 是啊， 我无瘾乎矣，没有瘾，抽着玩 啊，抽着玩， 哎，抽着玩，哦，抽玩倒霉了吗？越抽瘾越大， 对， 净荡荡卖东西， 啊， 东西烂， 圣人还荡荡， 君子常荡荡，小人常戚戚， 哎，不对，君子坦荡荡， 这连毯子一块荡了， 这毯子都荡了， 对对，卖东西， 嗯。 自己零碎乱七八糟，收音机、唱机、唱片啊，彩电的、电视机全卖呀，不要了。 那会儿就有收音机， 有 啊，有电视机。 哎，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啊， 吾闻其语矣，听见说话，未见其人也，就是录音机、唱机、唱片、录音机。 哦，电视机， 电视机有，孔圣的电视机不行，卖都不值钱了。 怎么？ 不行了，亮度也不行了，也没人了。图像也不行了， 哦， 看也不得看了，听也得听不不好，声音也不行了。 这哪有记载？ 有，你念过下论语吧？ 哦，怎么记的？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嗯， 所以这彩电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了。 嗨， 当卖皆无啊，着急。子路说：“师父，我们念书人也有穷吗？” 嗯， 子曰：“君子不穷，小人穷此赖矣。” 嗯， 咱们穷，咱们是坚固穷，人穷心不穷，志向不穷，脑子不穷， 哎， 不求正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德之门也，才者末也。 你 咽回能忍让 啊， 一旦思一飘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啊， 还是老老实实不言不语的，饿， 嗯， 呀，没辙呀， 啊， 大正月九日元三没钱吃饭， 怎么办？ 哎呀，子路都起不来了， 哎呦， 咽回趴着也不说话了。孔圣说：“子路咽回。” 嗯， 随土为师，大街游玩一番，便了。 人话，游玩一番 啊，街上溜溜 啊，还溜。 子路说：“师傅，别溜了，这肚子受不了啊， 啊， 太饿呀， 嗯， 走不了。”哎呀，师傅说：“你这糊涂，咱们走在街上，咱们低头看着，万一要有掉钱包的，咱们拾起来，这不就有钱了？ 财迷， 学而时习之嘛。 哦， 满是学问，这就能拾点。” 这 是 好， 对不对？ 这也在书上。 碰见熟人了，让他请咱们吃饭， 啊， 咱狠狠地吃一顿，能饱三天。 呵，其实没注意。 对，爷儿仨走在街上， 啊， 瞪眼，净找熟人了， 啊， 找半熟脸， 找 给人拜年， 哎， 让人请吃饭， 啊， 圣人带头走，子路燕回后边跟着， 哎，哟，好嘛，变了鸡了， 什么？ 啊，这不成鸡了吗？ 不是，走道稳当啊！ 啊，就这么走。 走着走着，抬头瞅，做买做卖的全都有。 嗯， 人仨子走到大街来，那铺户买卖两边排，也有买，也有卖，也有个幌子和招牌。 好，是得数来宝的。 不是赶这折磨着， 也别赶。 走着走着，瞧人茶食店。 哦， 点心铺 啊，点心铺，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 对， 卖元宵又卖熟的。 哦， 屋里摆几个桌子。带卖座，门口摆个大锅，现煮现卖，买生的也行，买熟的也行，买熟的坐在屋里吃， 啊， 门口有牌子，红纸写黑字， 怎么 写的？价目表 啊， 元宵的价钱 怎么写的？ 写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哦，一个老钱一个。 孔圣人一瞧，这大锅里煮的元宵， 嘿， 呵，个儿还真不小。 你瞧瞧， 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啊！ 嗯， 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呐， 啊！哎，瞧馋的这样， 就是好。 哎，吃吧。 没钱？ 没钱？ 没钱怎么办？ 啊， 手上一摸呀，哎呦，这带着个笔袋。 啊，笔袋。 在那个时候，念书人都有成笔的口袋呀。 啊， 在这笔袋这上拴着个小老钱。 哦，拽 小老钱就往裤腰带上掖的。 嗯。 圣人一想，哎，把这钱解下来 干嘛？ 拿这个小钱买。 哦， 对，解下来一想，哟，不行， 怎么办？ 买不了，人家写的一文钱一个呀。 对呀， 这有一个钱。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都爷儿仨 进到元宵铺，仨人买一个元宵吃。 就是啊， 这怎么办？一看街上挺清静，两边没什么过路人。 嗯， 圣人一瞧，这街上也没什么人。 啊、 嗯，挺好啊。 啊、 嗯，挺清静。 哎、嗯，先生。 好，把笔拿出来了。 啊、 嗯，把笔拿出来，笔帽垫下去，我就一个天天 干嘛？ 过去，啪，又给添了一数，再一念好了。 啊、 嗯，一文钱十个。 嚯！ 哎，笔帽戴好。装起来，仲由。 仲由， 啊， 仲由是谁？ 仲由就子路。 哦，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 哦， 那是姓晏，名辉，字子渊。 嗯， 仲由，两回啊，来，咱们吃点点心。 嗯， 吃几元宵。 哦， 大摇大摆往里。子路说：“吃吧，咱没有钱。对，拿出，别说话。”嗯，俩仨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他桌敬安，几位吃饭去了，吃炸糕，吃送饭。吃港菜，你吃元宵。唐瑞，元宵，元宵，啊、哦，来多少？十个，哦，三位，每位十个，不，三个人十个，三位十个，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不啊，十个，三位来十个，来十二行啊？一位来四啊？我就十个，三位十个， 啊，就是， 我的十个。他们徒有三个， 上人便是吧？ 说正岁吗？我四个，他们三个，从来吃吧。上人吃四个元宵，饿呀，吃四个不饱啊。 嗯， 子路宴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嗯， 倒把这饿劲儿斗上来了。 嗨， 还要吃啊？ 啊， 上人这拦着，不能吃，哎，不能再吃了，不要了，这年不好换，这不能多吃。 哎， 不饱怎么办？ 怎么办？ 喝汤吧。剩一尝元宵汤， 嘿， 甜不丝的酱乎乎的稀粥一样 啊， 像杏仁茶。 嗯， 哎，你想喝点这个不也管事儿吗？也饱得了啊。 哦， 汤呗，妥不白喝，也不算钱，哎、为毛不多喝两碗？ 嗯， 哎，掌柜的，掌柜啊，来两碗汤，啊，盛汤，好，喝吧，喝完了还要，掌柜的，受累。来两碗汤，啊，盛汤，喝完还要。 嗯， 老魏啊，汤，啊，子路宴回去想，师傅这儿要，咱是喝，别举着了，咱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来两碗，手里拿大碗盛，大碗凉得快。 哼， 圣人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大碗凉得快。 啊， 娘仨晒上了，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了三十多碗元宵汤。 哇！ 这还要呢，掌柜的，哎，掌柜，再来两碗，再来两碗，然后再来元宵啊，不要元宵，汤啊，没有了，元宵满变锅贴了， 给喝干了， 你不干，别喝了， 哎， 站起来给钱吧，掏钱，啪，我你站起就走，回来，哎，老乡，别走。给钱不对，给钱不对，怎么地？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十个，啊，你给多少钱？就这钱，就那钱，你这多少钱？你给这一个钱，一老钱一个的。 对呀、 啊。是，啪啪两个一吃，胡说。哦，本地人吃吧，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吧，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嗯，掌柜过来了，老先生，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一律价钱。外面有价目表写得清楚，你老可以看一看。你说说哪儿写着？走，看去。 哇，干嘛这么理直气壮？ 那是他给添了数了。 哦， 掌柜不知道啊。 哎、 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您看看这写着呢，我念您听听啊。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哎，念吧。 哟，一瞧。念不出来了 啊！ 圣上之罪，念出来。 嗯， 大伙儿听听。掌柜说：“那个，这是写错了，这我们写错了。 嗯、 我们要写十几件，最后一忙说写十个了。这我们定是一文钱一个。完了，算你办事，我们错了，你走，嗯、走不得了。 嗯， 事好到逮着你了，是怨你啊。 嗯， 不出门在外没嘴吃。”告诉你，这念书人给你笔下留情， 要不留情， 不留情， 一个老钱， 那就吃一天了。